大家好，欢迎收睇解围，我是庄元辉， 我是吴海欣。 咁今日就冼卓南请假啦，咁啊，因为佢琴日办事处就开张，咁就佢就话好忙啊，因为可能 因为新嘅办事处要又多咗街坊嚟啦，系咪啊？应该 咁，所以呢个位系麻烦啲嘅。 嗯 ，OK， 因为佢啊， 佢嗰个位置系咪喺边度嚟 嘅？嗱。在耀安村的咁啊，佢有啲一樓嘅地方嘅，咁佢就 即係平台 要上一層咯。 係啊，我記得佢上次講過話佢搭 lift 嗰啲都話房署唔俾佢喎嗰部 lift， 係 咁，所以可能佢都有啲跟進工作。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今呢排嘅即係其中一件事，我哋要關注啦。咁其實上個禮拜由上個星期五開始，一路好多嘢 係啊， 太多啦。咁其實我諗城寨唔同嘅節目都同大家跟進過啦，我哋都唔特別多講啦。咁我哋都係如以往啦，我哋都係錄早咗一日嘅。咁我剛剛咧就去咗邊度咧？ 去咗邊啊？ 我剛剛就去咗咧，就即係。因為今日你哋睇嘅節目星期三啦，咁我哋琴日咧 即係 星期二啦，即係我哋而家啦，咁我哋就我去咗就撐林卓廷啊嘛，佢同阿何君瑤 要撐啊， 何君瑤有個大辯論啊嘛，咁我相信如果呢個節目出街嘅時候，大家已經睇曬噶啦，咁而家就直播咗噶啦，咁啊響我呢刻已經直播咗噶啦，咁我冇入去睇，我喺出邊啫， 睇直播， 咁我反而嗰啲直播啲我都唔講咧，因為可能好多人已經有評論噶啦，我都冇所謂，咪大家俾意見咯，係嘛？咁我反而要講咧，嗰啲差人咧，啲執法嘅地方，因為其實今日咧我哋冇乜人去嘅啫。我哋咪四條友企喺度棟住個牌，咁啊七二一何君瑤咁樣咯。 係咪好似啲現場觀眾咁㗎？有冇現場？ 唔係， 係點樣嘅？ 我成日出邊啊，我完全冇入去啊。 入係。 我喺港台嘅出邊啊。咁咧即係香港電台出邊。咁我去到嘅時候，我早咗個鐘去嘅。咁去到嘅時候咧，何君瑤咧已經有大概四五十個鐵粉。 鐵粉哇！ 一定冇講咗，佢自稱係自己鐵粉㗎嘛，佢自己寫何君瑤鐵粉咁樣㗎，黐線㗎係啊！黐線㗎嚇， 咁有梯圖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反而值得大家，即係我又獨家消息咁樣，大家去傾下啦。 咁佢個牌寫咩？除咗何君瑤鐵粉之外， 你又問得好啊？咩？ 表明身份啫，我係何君瑤鐵粉。 嗰句叫乜嘢咧？咩戰狼何君瑤？戰狼啊，係你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套《 戰狼三百》啊？ 唔係，嗱你 乜嘢啊？ 嗱，你就應該冇睇，我都冇睇嘅。 係咯， 嗰套《戰狼三百》，我哋梗係有睇啦。 係咯， 阿吳京拍一套噶嘛？ 嗯， 係好似叫《戰狼》係嘛？ 嗯， 啲《戰狼一》《戰狼二》咪兩集，咁話到自己好勁抽咁樣噶嘛？ 好勇猛嘅， 好勇猛嗰套啊嘛。咁佢咪用佢嚟形容阿何君瑤咯？戰狼何君瑤啊，咁但你都知嗰啲大媽佢哋講啲話唔係好通噶嘛，我哋成日都戰狼咁樣嗌啊何君瑤。 你係咪仲諗住做乜鬧佢？明明係鐵粉，點解鐵粉鬧？ 我唔明噶，佢喺度鬧啲嘢，跟住佢哋有班大媽嚟就鬧我哋嘅， 有冇衝擊你哋？ 有，咁緊會嚟噶啦。 你四個人就都衝擊你哋， 驚佢有牙咩？ 佢點樣衝擊？ 佢咪行埋嚟鬧下你啊！啊，影下你啊，咁咪由佢影咯，係咪先？ 咁都唔好衝擊啫。 咁佢就喺度指住你嚟鬧啊！即係篤到去你頭咁滯，又唔敢掂你啊！嗰啲咁樣咯。咁佢又喺度搞笑，佢鬧完我又想我應佢。咁佢話：你做咩？聽唔明我講咩？我老實講，我真係聽唔明啊！你可唔可以講翻廣東話？我同你講，我咪講廣東話咯咁樣。即係佢話佢講廣東話嗰句咧。我都係估到佢係講嗰句啫， 但係你 我學唔到佢點樣講啦嚇，佢啲口音啊，全部有口音嘅。咁我啲大媽預咗佢係咁啦，但係最令大家都關注嘅就係啲警察究竟點啊嘛。係 咯，點樣咧？ 係嘛？即係啲警察咁。 有冇好似我哋咧去聲援咁樣咧圍住拉曬啲封鎖線啊？ 開頭冇，因為開頭佢都唔 expect 係咁嘅。咁有人報警啦，因為嗰度係民居嚟噶嘛。咁他們有個做法的，就排直行，好像小學生那樣，八個人一行，就隔開 1.5 米一橛， 然後就第二行 這樣，是，那接著呢，我就跟站在我前面，其實有一個一齊，就看著我們的，其實那個看著我們那隻很不合作，很不 like 我們的，擺明秒我們的，那我有些義工朋友都 都同佢傾啦，以為佢幫我哋啦，我心話：唉，你哋慳啲啊，啲黑警點會幫我哋啊？係咪？咁啊，佢就喺度講，跟住我望住佢，佢又望住我，即係佢好似好唔順氣咁。你知而家啲即係你喺個前線，你就明我講乜嘢。即係一般咧，你望住啲警察咧，佢就會望翻住你。即係總之咧，就係即係我哋粗俗啲嚟講咧，就漏抽。啊，咁我又唔會抽佢嘅，我問阿 Sir。嗰度好多人聚集喎，啊犯咗限聚令喎，啊點解你唔去喐佢啊？因為佢就算我話咗排一直行都好咧，有好多人唔守規矩嘅，佢係好多人攆埋咗一堆嘅，好多啲你哋睇翻啲報道都會見到嘅。跟住佢嗰個一柴啊答我，佢話我上司咪處理緊咯咁。跟住我叫佢仲啤住我，我繼續同佢講，我話喂，你去執法啦，我呢度得四個人， 係咯， 有咩好做啫？你過去執法啦。佢我咪搭咗你上司處理緊啊嘛，跟住我行佢去前面，我同佢講，我話阿 Sir， 邊個係你上司啊？我見唔到有任何一個警察執緊法喎，跟住個三柴嚟同我講， 就行過嚟啦，出現現身。 有三柴同我講，我唔知佢係咪指呢個上司啦嚇，佢話人哋隔開1.5米一行啊，啊冇違反限聚令啊，我話阿 Sir， 琴日嗱，而家我星期二嚟噶嘛，我講琴日就講星期一啦。我昨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我們去聲援被濫捕的15個人，包括李柱銘在內，你們的阿 Sir 清清楚楚跟我們解釋過法例，只要你是同一個 目的 出現在現場的話，不論你有沒有企超過1.5米，我都可以拉你，我說為什麼你昨天這樣跟我們說，今天就這樣跟我說，我說你想怎樣，那個 Sir 另一面，我說你另一面就可以了，我話你搞佢啊！我話係嘛，當然佢一定唔會理我啦。你唔好期望我搞得掂啲黑警啦，係咪？佢唔會睬我啦，係嘛？ 然後就離開咗啦，係咪佢？ 咁咪行開咯，佢唔敢做我理我哋咯。咁我哋冇乜嘢好叫咁嘅嗰啲。咁但係嗰個收尾佢一柴見我咁勇猛夾佢個上司，我唔知係咪有啲奇怪嘢。我覺得佢有幾句説話，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有同你講翻？ 係啊，佢冇同我講嘢，但我聽到佢講，因為佢企咗喺我身邊，大概好似我同你嘅距離啦。跟住再喺嗰邊咧，就已經係一個大媽嚟㗎啦。咁嗰個大媽咧，就我都聽唔到佢講乜嘢，我真係聽唔明佢講乜。咁應該嗰個阿 Sir 咧，嗰一柴咧就認為佢鬧緊我。OK， 咁嗰個阿 Sir 話：人哋咁安靜企喺度，舉住示威牌，你就唔好撩人啦。咁樣同我大媽講。咁呢句都冇乜所謂啊，係咪先？呢句我都冇懷疑啦。咁我先望一望，佢咪話緊我咧？我明明嗌緊麥噶嘛，係咪先？我冇講嘢。咁跟住咧，佢就再同嗰個大媽講，因為嗰個大媽咧同嗰個阿 Sir 咧差唔多年紀嘅。咁我即係都係40歲左右啦，我覺得30多40歲啦。咁跟住咧，嗰個阿 Sir 同我大媽講。佢話：你冇拍過拖啊？啊，唔係你問你拍拖，你冇拍拖啊？咁樣，哇！我真係豎起耳仔聽啦。我心諗：屌你溝女，係咪？ 係咯。 咁我真係豎起耳仔聽啦。跟住我望住佢，嗰個大媽直情唔明佢講乜。係嘛？我話你冇拍拖啊？咁，跟住嗰個時候自己再講，佢等停咗幾秒之後講：有好多説話咧，唔使講出口嘅。佢真係咁同我大媽講。 嚇！ 即係佢意思就係話，係咪真係一對情人有啲嘢係唔需要講出口，盡在不言中， 就會明白。 咁你就嗌嗰個大媽咪 Q 鬧我，就話喂你拍過拖未？咁樣黐撚線咩？ 盡在不言中啊！嗌佢， 我都唔好明喎，阿 Sir 哥做乜嘢？不過 anyway 佢提供咗個娛樂俾我，咁我冇理由屌佢㗎，係咪先？咁啊算啦，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而家啲警察啲執法真係好離譜嘅， 係 好離譜嘅，即係。想點就點係嘛，唔好提啲咩垃圾報告啊、撐警報告啊，唔好提嗰啲啦，係嘛？咁我哋即係都講翻啦，即係琴日15人被告啦，係嘛？跟住立會又出現咗啲情況啦。我想講兩單我見到人講嘅評論嘅啫。 係，請講。 有單就開名講啦，有單就其實我都唔知邊個網民講嘅。第一單我首先要講咧，就是李柱銘琴日個造型啊嘛。李柱銘琴日個造型就係白頭髮噶嘛，係嘛？我見到有個網民俾個應該係藍絲 group 嚟嘅，俾個評價 係咩咧？ 李柱銘喺度扮老博同情，點會82歲？佢扮什麼扮老啊？ 咁係咯， 佢82歲 已經係 即係我覺得調翻轉佢染黑頭髮，你話扮後生咯，你話佢扮老呢、這個我接受唔到啦，係、嘛？另一個就係熱狗啊嘛，琴日熱狗好好睇啊，有冇睇啊？熱狗好睇，你坐定喺度不動如山係嘛？即係有兩個有兩個人嘅説話，即係我唔好 exactly 記得佢嘅 wording 係乜啦，不過我意思係咁啦。第一個就鄭松泰啊嘛，佢個意思就係話。當日我哋熱血公民咁、多人都入唔到選，係、嘛？當選唔到，即係市民就唔支持我哋衝啦。咁、我而家入到嚟，我咪唔衝咯。 哦， 係、嘛？即係個邏輯好叻嘅，真係。係 咯。 即係泰博真係博士嚟嘅、博士級嘅邏輯。 係，我明白。 我明白。即係、一句嘢咪賴皮咯，係嘛？另一個係鄭錦滿啊嘛。鄭錦滿就話。我啊，嗱我睇個 account 嘅啫，個 account 話自己鄭錦滿啊，如果唔係你講，你話翻俾我聽，我最多同你道歉嘅啫。我但係我認識嗰個 account 係鄭錦滿嚟嘅。 有分工噶嘛？ 係佢話有分工噶嘛？當時分工咧就係、鄭錦滿入去負責打交嘅。咁你哋選唔到啊鄭錦滿啊嘛？鄭錦滿佢咪嬲住咯？你哋選我嘛？選我咪又打交咁樣啦。咁、我唔知啦嚇，唔知兩位係咪都係為咗九月立法會選舉作準備啦？但係呢啲咁嘅邏輯咧，我覺得唔係好講得通咯，係、嘛？唔係好講得通咯，咁算啦嚇。咁尹兆堅嗰啲我唔講啦，遲等下尹兆堅姐上嚟講啦，係咪先？我同你講，我上嚟講啦，係嘛？係 咯， 做乜無端端解件衫啊？特別攬出嚟做乜鬼啊？係嘛？唔知佢啦嚇。不過琴日咁嘅，我係親眼睇住電視見到尹兆堅痛到抹眼淚嘅琴日，佢真係好痛。不過佢心裏話冇事， 因為之前要傷過啦。 佢係嗰下係好痛嘅，但係佢跟住個痛就唔係好持久咁樣咯。OK， 好啦，唔好講嗰啲題外話住啦。我哋講翻正題啦。嗱，上集咧我哋就講咗好多三四四修例嘅進展啦。咁但係明顯地未講曬啦。我哋都講咗有25頁嘅文件，我哋上次已經大概講咗9至10版度啫。但係都個文件同個數量冇關係嘅，因為其實有啲章節咧係有多啲嘢可以大家關注，有啲章節咧就冇乜爭議嘅，係嘛？咁但係今日將會我相信入到一個好具爭議嘅部分嘅， 係啦， 係嘛？ 都係一個主要嘅， 即係啲採購啊、授權書嗰啲，今日呢集就主要會講嘅， 係啦，係嘛？ 咁啊，我哋上集就簡單講啦，我哋提下幾樣嘢啦， 嗰九個範疇， 第一嘅九唔係我。盡量等啲人冇聽到啲冇聽到上一集嗰啲咧，如果聽到呢集嘅話咧，都可以追翻上一集聽。咁啊嗱，我上集講咗咧，即係其實好多政府講嘅進展啦，佢有啲咩自己定嘅工作守則啦，跟住又公民教育啊，一啲相關嘅行政措施啊，一啲會前嘅服務啊，法律嘅外展服務啊，等等各樣嘢啦，係嘛？咩解決爭議嘅嗰個叫咩計劃啦，係嘛？跟住咧又提到一個咧就大型維修工程啦， 點樣解決？ 即係加咗個會內，以前我哋只得委員會同埋業主大會，而家加多咗個落去就係一個大型維修工程的業主法團大會，係嘛？咁當然呢個我上有 question mark 喺度啦，咁呢個包唔包括採購啦？即係採購服務啦，係嘛？唔係係咪淨係維修咧？係嘛？咁呢個唔知噶嘛？咁跟住就跟住咧就仲有講到審計報告啦，係嘛？要做翻每年嘅開支啦。咁以前就好虛無縹緲嘅。就 20% 嘅全年預算總開支預算啫嘛，以前就有好多人咧出古惑咧就加大個預算嗱，譬如我諗住哦收購個人造衛星翻嚟，咁我加3億咁樣，咁我個兩成咪變咗多咗咯，我兩成大咗，客觀效果係點咧？就係管理委員會嘅權力就變咗大咗啦。咁所以而家法例咧就將會建議咧就修訂，就唔俾你用預算，係俾你用過往嗰3年嘅實際開支嘅平均數嚟到處理，係嘛？咁呢、這個我哋都上集有講過啦。咁啊，鼓勵法團咩記錄電腦化啦。咁而家其實唔用電腦都做唔到啦。老實講，係咪？咁我哋都講過啲大型維修工程有啲點界定啦，分咗5大類啦，100户以下，100至100。101至300，301至500，501至2000，2000以上，係嘛？咁呢幾個想知呢啲嘅，睇翻上集先，係嘛？咁我哋今日咧就去到一個位咧，就係、其實講到嗰個供應品啊、貨品啊、服務採購嘅守則啦。咁我哋之前都提過嘅， 因為佢之前啲工作守則裏邊咧就涵蓋咗咧，呢個我哋都重複提啦，就係嗰啲一個申報嘅機制啊，就涵蓋埋公契經理人、物業管理公司同埋任何管理委員會嘅委員，以及兩者與法團投標者、顧問、專業服務提供者之間嘅任何業務、金錢或其他關係。嗱，呢個好大鑊嘅。我要提一提咧。因為我最近都處理了幾個居屋的單位，是即是屋苑 的個案 的個案，咁佢哋咁啱咧，佢哋嘅公契經理人咧都係房主喎。嗱，如果用呢條法例嘅話咧，你都知道房主同幾多同無限咁多嘅供應商 係 有關係噶嘛？ 係咯。 咁其實佢全部都要申報喎。咁房主其實真係要公開咧，佢喺唔同嘅盤裏邊咧。跟哪些公司合作了，我覺得法例你自己對的，我鼓勵這個法例你要講清楚，是吧，哪些是房署用了它的，甚至有多少錢應該說出來，為讓大家有個單價的標準，是吧，這個我覺得是最順理成章的一個要求。跟著他現在就說會將這個申報機制納入強制性的要求，上集我們尾聲那裡都講到了，其實工作守則都應該算是一個強制性的了，不過問題就是看著法例的文本裡面就沒有這些字眼，那他現在就加下去，至於加到第幾點呢，現在就未知的，就已經建議修訂就未知的，是吧，跟住到哪度啊，吳偉欣？ 跟住就已經講到是要議決嗰個大型維修的會議，嗰個議程要有啲乜嘢要寫出嚟啦。係啦，因為咧佢咧就會話，因為其實大型維修工程之前上一集都話講過係有五個等級啦，係啦，分開唔同單位有唔同嘅銀碼去處理啦。咁所以咧就話要喺嗰個法團會議嗰作出決定嘅時候咧，就要有一個好清晰嘅指示嘅喎。 係。可以導，佢話可以導致每名業主需分攤超越指明金額的開支，要決定喎，係嘛？即係呢個係要講清楚。其實呢個咧，我哋好耐以前或者我哋初出道處理呢啲屋苑嘅時候，經常都處理㗎啦。啲大維修，因為佢好多藉口㗎嘛。以前我哋出道嘅時候，通常都係15至25间之間嘅工程承辦商啦。咁你仲要有可能有12个選項，每個選項又可能有唔同價錢，咁即係話咧，每一個投標者嘅組合咧都可能有6至7个組合。咁換句説話講，如果你有15间咧，咁就真係15×6啦，都接近100个組合啦。而100个組合我都要計俾你睇，你個單位。是要俾幾多錢咧？似乎係好難掌握嘅，似乎好難掌握嘅。咁我哋當時通常點樣處理呢，我哋就會係建議法團就根據公契咧，就去界定究竟每100万，或者每1000万，視乎個金額大細啦嚇。啲業主要你個單位要夾幾多錢？譬如3楼 A 啊，每100万咧你夾3000蚊，係嘛？4楼 B， 你每100万咧，你夾5000蚊咁樣。咁你如果係double 咗嘅200万嘅，你咪照成咯，係嘛？我當時就鼓勵呢種做法嘅。咁呢種做法咧，都陸續都多人用嘅。咁啊，當然而家開始啲天價工程出現咗之後咧，因為嗰啲嘅今晚咧差天共地嘅，我哋以前初出道嘅時候咧，圍標未係好猖獗嘅時候咧，根本上啲價錢好近嘅， 係啊，即係5-6， 係啊，係啊，即係你可能1000万工程，你個波幅真係可能20% 嘅啫。我最記得以前係有個 column 嘅，而家個消失咗好耐㗎啦，就係成日都有 column 咧，就係話呢一間公司貴過最低標幾多 percent， 成日都呢個 column 嘅，成日都呢個 column 嘅，甚至乎有啲。分析到點咧？係每一個項目，佢話咗俾你 highlight 咗邊一間公司係最平，然之後再排次序，好複雜嘅。OK， 咁即係做過嘅可能會明白我哋講乜啦，未做過可能難啲理解我哋講乜啦，因為我哋講得冇咁好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呢個條例上面咧，似乎就想喺業主大會咧，大家決定嘅時候咧，就已經知道大家分攤嗰個嘅金額。 個比例 我絕對贊成呢一個做法嘅。 不過我都要提出一點，就是實際上很多屋苑咧係好難操作的， 嗯， 因為我哋主流的屋苑，我講啲嗱，我唔係講啲特別刁鑽，我只不過係講一啲咧好經常有而係特別複雜嘅，嗱， 嗯， 係特別複雜，唔係特別稀有啊，係， 嗯， 好常見嘅一個屋苑。有住宅部分， 嗯， 有商場部分， 嗯， 有停車場部分，是相當普遍的， 是啊， 相當普遍的。好了，而這類型的屋苑很多時候都會將那些分攤呢就最少分四個帳， 嗯， 哪四個帳啊？一個是住宅的帳，一個是商場的帳，一個是停車場的帳， 嗯， 一個是綜合的帳， 嗯， 共同帳戶啦，是吧？嗱，這個是最基本的分法， 嗯， 最基本的，但是其實它還可以有多些分法的，可以有一個呢就是商場加住宅的帳， 嗯， 一個商場加停車場的帳， 嗯， 一個停車場加住宅的帳， 嗯， 多三個帳出來的，怎樣出這三個呢？因為有一些措施呢它覺得可能只是商場和停車場用的， 嗯， 但是住宅沒有用到的， 嗯， 舉個例子，可能有某一條 lift， 假設個商場和停車場平排的， 嗯， 那條 lift 呢又會載到啲人去個商場度， 嗯， 又會載到啲人去個停車場度，但就上唔到住宅嘅。 係， 咁嗰個帳咪入咗落我嗰度咯。 嗯， 咁而相關嘅電力亦都入咗嗰盤帳嗰度。 嗯， 簡而蔽之，亦都有機會係個升降機係淨係 serve 到個商場加住宅。咁， 嗯， 你又有可能有個商場加住宅帳，係嘛？特別係有啲排污渠， 嚇 啲糞渠。係嘛？你落到底冇理由唔經商場再落，唔再接埋商場嗰啲先落去糞渠噶嘛？可能個糞渠系統裏邊包括咗佢哋，而亦都好有可能嗰啲消防系統淨係獨立於哦，可能停車場再加住宅嘅啫，就同商場冇關係嘅，亦都可能係咁樣，亦都更加可能就係嗰條陣係嘛？係喺個商場度頂住個住宅嘅，就冇頂住嗰個停車場嘅。啊，咁亦都到時會唔關事，所以好多可能性嘅。咁， 嗯， 你諗下啦，咁多可能性，即係我想講乜嘢咧？我就單單講一啲石屎結構嘅修補咧，就已經夠你計啦。究竟呢間公司報價係幾多 percent 計落邊一盤帳度咧？ 嗯， 咁都要分析嘅喎。係，係嘛？咁我哋見過好多咧，而家已經興係點咧？首先將嗰個工程就已經界定，根據嗰個帳目嘅分法咧， 嗯， 就畫咗出嚟。所以好可能咧，根據頭先我最基本嘅四個 分法 嗰啲咧，可能個 spalling 即係話嗰個石屎結構嘅修補咧，已經有四個價錢噶啦。 嗯 ，OK， 咁你記住喎，四個價錢咧，兩間公司報咧，唔係四個價錢比例一樣嘅喎， 嗯， 係嘛？譬如如果我報一間工程，我報住宅、商場、停車場同埋綜合嗰，那個，我個比例係5:3:2:1咁樣。 嗯。 咁但係我另一間公司或者其他公司報出嚟可能4:2:1:3咁樣。咁你成個計算方法已經唔同曬。係。咁所以究竟實際操作可以係點樣分攤咧？嗱，嗯，這個我有個絕對嘅問號喺度嘅。係 啊。 係嘛？ 好複雜啊！ 嗱。但我有個建議嘅， 嗯， 我有建議嘅。其實咁複雜咧，我覺得政府可以考慮指示嗰啲法團， 嗯， 佢要計算出可能係最低標， 嗯， 同最低標20% 以內， 嗯， 嘅所有承建商嘅價錢嘅帳目俾大家睇咯， 嗯， 因為我覺得你只係計最低標就唔好合理嘅， 係 嘛？或者最低嗰五個標，或者你用頭先我個講法，我都覺得好嘅， 嗯。 你就唔需要計曬出，因為而家咧多咗招標妥之後咧，我最高見過一間屋苑去招標承辦商咧，係， 嗯， 去到80多間嘅。 嗯， 咁即係你計80多間，仲有咁多可能性嘅話，就好難搞噶。OK， 咁我哋擔心，因為嗱。難搞不是話就不搞， 嗯， 但難搞也都有同一個問題出嚟咧，就是錯的機會都大了。咁如果錯，因為個錯嘅資料導致大家揀錯了的話咧，個會又個爭議性就大了啦，係嘛？咁你又煩了，咁所以， 嗯， 即係我係有啲擔心呢個位咯，係， 嗯， 嘛？ 都啱。 咁跟住佢就仲有提到啲咩啊？ 跟住仲有咧，其實就住一啲標書咧，佢哋都會立咗有五項嘅規定嘅，就要納入嗰、那個個法例個附表嗰度嘅。咁咧第一個咧就係話。管理委員會就要制備一個標書嘅，即以往咧有啲標書就咁擺喺度嘅啫嘛，有業主話想睇，都先話俾佢睇噶嘛。 但有啲唔俾人睇添，有啲話係商業機密要簽要簽保密聲明啊，黐線。 因為話開標嗰陣時咧，我哋三個人簽名嘅，咁所以就要保密啦。咁但係現在咧就話建議就將呢一個副本咧，標書嘅副招標書嘅副本咧就要張貼喺建築物。內的顯眼處的咁咧就要寫到明啊幾時截標啊亦都係要寫到明啊唔可以接受過咗期交嘅標書嘅。 係 呢個係第一項啦。咁跟住咧第二項咧就係話管理委員會最少要邀請遞交五份標書。如果嗰個標書係少過五份咧，就要通過嗰次投標有冇效嘅。 嗱。這個呢個咧，我建議咧，我哋詳細讀個字眼出嚟，因為呢個咧最近好多人問我，因為大家開始睇法例， 係咪啊？ 係啊，嗱，管理委員唔係，所謂管委會最少需呢、這個需係 必須個需， 必須個需啊！ 嗯， 邀請遞交五份標書，句號嗱，完咗呢句説話， 係啦， 如接獲的有效標書數目少於五份，逗號。管委會需通過決議決定是否接納該次投標的結果。好了，先講第一句先。第一句是最具爭議的。管委會最少需邀請遞交五份標書。所以就有很多人問我。喂，莊先生，是 不是找五間得了？ 我 send 了給五間。就得啊，咁樣係嘛？我 send 咗咯，我跟足法例做咯喎，我邀請咗五間嘛，最少需邀請遞交五份標書啊嘛，係咪？嗱，我又唔係寫法例嗰、那個，亦都唔係咩法律專家，不過咧，我就唔會咁樣理解呢句説話咯。我個理解就係、是、你要邀請咧，你要請到翻嚟先算邀請到咯。即係而家我邀請咗八個人食飯，連埋我九個人。咁我就訂一個九個人嘅台啦。因為我邀請咗八個人啊嘛。咁你會唔會話我邀請咗八個人，其實結果得我自己食咧？因為我邀請咗嗰八個人唔嚟噶嘛。即係呢個係我個、我嗰個邏輯，我覺得。因為我係會建議啲法團咧，我唔知道結果係咪真係話邀請咗就得，可能真係嘅、但你問我，你想令到嗰、那個投標有競爭嘅，有競爭嘅，同埋越大競爭越好，因為越多競爭咧，你嘅價錢就越有利啊嘛，係咪啊？咁我哋個立場就係覺得你真係起碼邀請到五間翻嚟就符合到法例要求咯。我個講法永遠都會係咁咯，係嘛？咁呢節時間差唔多，記得支持城寨， 轉 數快6809941，好嘛？轉頭見。 會唔會好咧？好掛住佢哋啊！ 係咯，嗰度要鬧啲啊！ 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談啦、啊。